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40%，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二级转4-5级，阵风7级左右，最小相对湿度10%，最高气温4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前沿的楼盘信息，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海淀置业的一些情况哈。那为此呢，还是请来了两位，都是来自搜狐焦点的。一位呢是胡涛，你好。 大家好，我是胡涛。 另外一位是星辰，你好。 大家好，我是星辰。 哎，大家呢有什么样的问题，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哈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公众号呢是加微的，大家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另外呢，我们节目还是给大家一些这个福利啊，只要是您有房产法律的问题，欢迎您啊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的方式把您的姓名还有您的手机号留下来，我们会请专业的律师给大家来打电话啊，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好了，那我们下面就来说一说关于这个海淀的置业的一些情况哈。海淀呢，这个一般我觉得都是属于这种高房价的区域哈，就是可能相对来说这边大家这个一个是关注度也比较高，另外一个呢它的各方面配套也比较好，再加上它有学区嘛，所以可能它的价格一向都是比较高一点的。那你们来说一下吧，目前海淀的一些情况。 行，我这边给大家先说一下海淀这边的情况吧。其实海淀的话，大家应该在海淀这边关注过新房的人应该知道，海淀的新房现在基本上集中在海淀南部，但是我们今天主要集中说一下海淀北部的一些新房的一些情况。然后其实海淀这个区域呢，在今2016年、2017年的时候，大家应该关注度高的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其实有成交过几个限价房地块，这几个地块呢基本上限价都是在5万多，5万2、5万3的一个价格。所以说在2016年、2017年集中出让的这几个地块，会将海淀这个区域整个的一个房价就拉低，所以说现在那个这个海淀这个区域的价格确实还关注的挺高的。 嗯，那也就是说其实很多这个地块啊，比如说都会被一些大的一些怎么说这个企业哈，所以去抢哈。那2018年的时候，这个海淀这种北部区域的这个置业门槛，刚才你也提到可能因为是一些这种公有产权房的一些问题哈，所以它的价格可能会降低一点，所以是不是可以说2018年海淀是我们很多想买海淀朋友的一个好地方呢？ 对，尤其海淀北的话，目前来说就海淀整个区域来说价格确实很低的。我这边也统计了一些数据，就是在2017年整个海淀的一个成交的一个数据。 嗯， 在2017年呢，像那个永丰那个地方，永丰那个地块有一些商品房，比如说首创天悦西山这个项目的价格是在去年卖到了78000。 嗯， 就是永丰那个地块。然后像还有 五矿万科入园这个项目，它是在那个海淀的西北旺区域，单价已经卖到了89,000甚至90,000的价格单价、嗯、然后还有像向林郡、华润万象府这些像在上地的一些项目，也基本上都是达到了70,000以上的一个价格。可以看到其实海淀在目前城六区里边价格也是偏高的，置业门槛确实很高很高，很多人基本上为什么都不考虑买海淀了，说实话就是价格高，总价很高、嗯、而且不光是单价高，它的户型还基本上都是150-160平200多平300多平这种的一个改善的一些户型。 对， 还有像那个万柳书院这种项目，大家应该也是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个项目、啊、对，这是豪宅。对对，它是在那个也是在海淀区域，价格是卖到了单价170,000。 嗯， 所以说海淀区域的这个新房主要是以豪宅为主， 嗯， 所以说我们今天是给大家汇报一个海淀这边的一些新房的一些情况。哎，星辰，那个前两天我们也是跑了几个那个海淀的一个限价房地块吧，给大家简单说一下情况。 对，我们第一个看到了，我们是从那个坐16号线，从那个西北旺下的车， 嗯， 然后我们就想看一下这个地块边上啊，就是这个配套现在到底有没有呢？ 是永丰吗？ 对，海淀那个永丰的地块， 嗯， 我们从西北旺这下来，然后我们两个骑了个小黄车。然后在那绕了一圈，然后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两个骑了半圈了，我才看到第一个吃饭的地儿，还是一个特别小的香河肉饼。 嗯， 边上就是没有什么配套，现在基本都是有很多的 4S 店在那块儿。然后我们绕了一圈，那边上有像亮甲村的那个回迁房，然后还有一些还有一些二手房的小区。像新房的话，那块我还真没有看到。然后 你说的是哪个地方？是海淀永丰的这个就是技术产业基地那块吗？ 对对对， 还是哪里？ 地块周围。对，我们在 这个地块是在什么位置呢？ 地块就是在那个西北旺地铁站的西边。 西边。 对对对，就在西边、哦、特别近。 嗯 嗯，反正我个人觉得那边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偏。要是如果我来考虑的话，价格上如果是50,000多，在海淀这边很有竞争力。但是如果居住的话，现在那块我们去看的话还是什么都没有。 嗯，它这个地块大概是什么时候能够就入市，或者说它什么时候能够建成，然后在几年之后然后这个地块未来的发展会是怎么样的？ 是这样，这个地块的话它是之前被那个紫光这个开发商给拿到了，然后单价是拍到了58,000、 嗯、 然后旁边的万科如园是90,000块钱，所以说价格确实很有优势，也很有优惠力，并且户型也基本上都是90平米左右的一个遵循7090的一个政策，所以说它主要是以刚需的一些户型为主。然后周边的区域的话，其实目前来看确实我们星辰也刚才说了，周边真的是没有什么商业配套，几乎可以等于说是没有。对，但是这个确实价格还是很高。 嗯， 然后入市情况呢，它是在去年的2017年的9月、10月的时候拿的地，大概入市的时间可能是在2018年这个时间入，但是具体的时间的话还是以开发商当时的一个规划为主，因为确实他们现在只是说价格定了，户型也差不多有了，但是怎么样的一个格局，楼体还有一些小区园林一些设计现在还没有出，所以说目前来说得到的消息只有这些。 嗯， 对。 那我们能不能把整个这个海淀永丰那边的这个配套和未来的发展怎么样？就是刚才你说的是这个地块的一个情况哈。 对。 那涉及到海淀永丰呢，因为也是之前反正很多人也在问吧，问这个事儿，就是到底永丰目前这个配套发展到底怎么样啊？整体简单来说一下。 对，其实海淀永丰的话，基本上在2001年、2002年的时候，大家都已经为大家所知了，这个区域就已经开始在建设了。然后永丰这个高新科技产业基地呢，其实轨道交通还是比较便捷的，尤其是在2016年底的时候，16号线开通，然后在这个永丰这个地方设立了一个永丰南站，还有一个永丰站这两个站点，所以说交通确实很方便。包括像对面这个永丰对面也有一些像那个花园酒店，然后包括那个一些那个公交设施的话，我们之前也是看到有包括365路，还有384路、438路、570路等等，还有一些快速直线专达98路等等的一些公交路线。所以说，现在目前公共交通设施特别完善。 嗯。 然后还有说完交通，还有一些园区最南端，其实还有一些那个回迁房，然后皇后路仍未修通，然后不熟悉司机其实很难发现那个永丰这个基地的一些入口。 嗯， 对， 找不着门是吧？ 对，因为它目前来说还是在很多产业都在目前正在建设，很多楼也都在建设，所以说这个区域的话整体目前还不是特别完善，正在建设中。但是其实像 目前已有的，像有一些科技公司安泰还有又永等等等等一些电信公司都在这边已经入驻了，大概我问了一下门卫，大概现在有百余家企业已经入驻了，所以说这个区域目前情况还是有一定的人群聚集在这里，还是有一些人气的。然后园区内其实也不少那个建设中的写字楼，还有一些中关村集成电路设计园等等等等的一些企业设施，包括还有一些教育资源其实也比较完善的。然后像目前的有一个清华大学的一个附属中学，然后里面是九年一贯制的一些学校，还有那个永丰中学和小学，还有红英小学、六里屯校区，还有幼儿园有那个中国科学院第三幼儿园杏林湾分院，还有一些小博士幼儿园等等等等。所以说目前永丰这个地块的教育资源还是很好的，从幼儿园到小学、初中、高中都有。 嗯， 对， 就是教育资源还是不错的。 对，教育资源还是不错，但是其实教育资源不错，但是这个永丰这个地方它的一些商业配套目前来说还不是特别完善。 嗯， 目前这边的商业配套呢主要是集中在那个燕宝新店家园小区的一排底商。 嗯， 然后底商上面有一些餐饮，还有一些超市药店。我昨天和星辰去了以后，就是走了有大概一个多个小时才发现一个餐馆。 对对对， 就吃饭其实是个麻烦事儿。 嗯， 除非你天天自己在家做。 它很多因为一些饭店它可能是建在产业园的园区，就是企业内部，它不会说是在外边录。对，他不会说像小区那个建造底商这块这很少。 嗯， 对。 那边现在有什么新房的项目吗？ 目前新房的话是我刚才跟大家说的一个项目叫那个首创天悦西山，这个项目它是在永丰产业园里边。 这算是就算是后期吗？这个 它不是，它是在2017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卖了，这个价格是在七万八的一个价格。 嗯， 然后其他的新房的话像那个怡丰庄园大家应该也知道吧，很多人都知道这个项目，很神秘的一个项目。然后我之前前两天也是去这个项目看了一下，这个项目基本上就尾盘了，但是这个项目建的还不错，都是那种5层6层的一些小洋房。 嗯， 对，然后也是大大落地窗，所以说采光也特别好。 嗯， 然后小区物业管理的还不错，是刚刚入住没多久吧，然后管理也挺严格。这个怡丰庄园的这个价格是在5万5。 嗯， 其实这个也是怡丰庄园和这个首创天悦西山这个两个项目的距离不是特别远，也就隔个2-3公里、3-4公里的样子，但是价格其实有一些差别，因为首创天悦西山它可能打造的是一个改善型的一个住宅。 嗯， 然后那个怡丰庄园的话它是有一些刚需的户型，然后还有一些大的一些户型。 嗯， 所以普遍还是以刚需，像之前还有一个大家应该比较熟悉的一个中铁碧桂园共有产权项目，大家应该也了解过，因为这个是海淀目前为止唯一一个以往申的一个共有产权项目。 嗯， 现在了解这个共有产权。 在前天，我觉得在前天应该就已经可以那个摇号了，是吧？ 对，它是正式的摇号结果公布，应该是在今天。今天。 对。 对。 对，其实那天我跟吴涛，我们俩去那边看，其实就怡丰庄园这边。可能我关注的还是吃啊，因为那天咱俩去的时候我有点饿了，我俩找了半个小时才找到一个瞎吃瞎涮。 嗯，然后现在目前那边就是除了公有产权房，好像也有这个公租房的项目是吧？但是好像现在目前已经配租完毕了啊。 对，公租房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燕宝新店家园这个公租房项目。 嗯， 其实像海淀来说，可能以后更多的我个人觉得啊，可能以后更多的就是一些刚需的一些住宅，还有一些公租房项目，一些长租的项目。 嗯， 像这种改善的住宅，我觉得可能后期就会越来越少了。 嗯， 为什么呢？因为我昨天其实看到一个公有产权项目，那个大家可能觉得很遗憾啊，就是公共产权房这个没有，海淀唯一公共产权房没有申请到。其实35000的一个价格，说实话跟周边的商品房比起来优势不是特别的明显。 嗯， 因为周边的商品房的话有一些是55000，然后这个公共产权房呢是35000，所以说价格优势不是特别明显。你也其实如果要是可以加点钱，可以考虑一下周边的一些现价商品房项目。 嗯，那边好像是不是能不能先说一下，因为之前呢我得看到一些，比如说那边还有各种样的一些什么科技园什么的，但是说实话对那边不是很熟。然后就比如说像这些都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方位？ 好， 就刚才其实咱们说了三个啊，一个呢是这个星辰说的那个 永丰 那边什么一个地块。 对对对， 是吧？ 一个地块。 然后这个地块是在西北望的这个 西北望的西边 啊， 西边。 然后刚才我们又说了一个这个永丰的一个基地吧。然后呢，这个基地大概的位置是在什么地方？ 永丰基地它是就是在北清路地铁站往北，就是有一个专门一个划片的一个那个永丰产业园。 产业园， 对， 啊， 这是那个已经入驻了大概上百家企业。 嗯， 其实，在往南侧，大家应该也比较熟知的，在西北望那一个地铁站周边马列洼那一块。 应该大家比较熟知的，像百度、腾讯，还有联想，还有小米等等的， 就是一些大品牌吧。 对，一些大的一些互联网公司，其实在那个十六号线沿线，就是西北旺这一块，都有一些自己的那个办公地点。 嗯嗯。 对，再往西，其实还有像那个。再往西有一个中关村创新产业园，那个一个产业园，之前也看过。 说实话，那个我们在绕着也是绕着那个产业园溜达了一圈，完我们从外边往里看，就是隔着窗户里边就没有什么办公设施。现在我们从就是从看着还没有企业入驻，而且那边也稍微的有一点点偏，边上的配套也是没有看到。 对，再有一个科技园，就是大家应该也知道的翠湖科技园那个。地块的话目前也是正在建，所以说目前来说有那个西北旺，还有永丰科技产业园，还有中关村科技产业园，还有翠湖科技园，这个区域的我觉得未来的一些企业的一些发展，然后一些人群的聚集，我觉得应该也是比较 厉害。对对对，因为我们那个到那边也是跟那个卖场销售聊了，说以后这边会聚集80到85万人。 嗯， 不过我们联想一下，就是现在的配套真的很少，如果真是80万人入驻到这儿，变化会特别大，谁也不知道会不会就和那个国贸一样，对不对？ 然后那我看后面还有一个叫做翠湖科技园地块的哈，这个地块又在哪里？ 其实这个翠湖科技园的话，它应该是在它这个翠湖科技园它不仅临着地铁，它是在那个地铁十六号线往南是有一个温泉镇，大家应该知道海淀温泉镇那个地方，有一片地。我们之前去看的时候，这几块地基本上是连着的，然后周边没有任何的建筑，只有南侧有一些回迁房，还有一些公寓。然后，整体来说，整个我觉得交通还是很方便，但是配套来说，我估计再有个几年才能发展起来。 是，然后我看这个地块是22的这种二类居住用地啊，这个能跟我们大家解释一下吗？就是大家有时候去看一些这个地块的时候，写什么一类啊、二类啊，这个都是什么意思呢？ 是这样，它那个一类和二类，包括就是它有配件的不同，它有包括那个配件一些公有产权房项目，或者是公租房项目，或者是商品限价商品房项目，它会有这些的分别。所以说像这个翠湖科技园的话，它是之前中铁和碧桂园拿的，它的公有产权房就是新建到了那个永丰那个地块，单价35000，就是今天网申的这个公有产权房项目。 好的，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吧，这个翠湖科技园的一个地块的情况啊。虽然说现在目前可能配套还差一点啊，但是大家也知道，一般像这种科技园啊，或者说一些这种基地呀、啊，其实以后的，尤其是在海淀那边啊，发展其实还是不错的。几年之后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发展吧。那我们现在也给大家讲，了解一下啊，看看是不是有很多朋友在那边想去买房啊。 对，像这个翠湖科技园这个限价房商品房呢，它是之前在2017年出让了3块限价商品房地块，然后分别是由那个国瑞、中铁、碧桂园，还有我这边看一下啊，还有哪个？先生知道还有哪个吗？ 应该就是这三家，就是这三家拿的那个地。 对，还有葛洲坝，对，还有葛洲坝这几个开发商拿的三宗限价房地块。这几个限价房地块呢，它其实价格都没有什么差别，价格都是均不超过53000的一个价格，然后自持比例是在44%。啊，我这边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自持比例44%是什么意思啊？因为在海淀来说，现在越来越多的限价商品房，它是有一个自持的一个比例，这44%自持呢，意思就是说，开发商在以后销售的过程中，他可以把56%的那个地块的比例用于商品房的一个销售，但是这44%的一个地块，它是不允许上市交易的。像我们那个昨天去看的那个项目，它永丰的一个100%自持的万科的一个项目，它是在2015年底的时候，拿的一块地，是由万科竞得，然后当时是竞价已经超了，然后是在100%的自持，所以说当时是在做规划， 对对，拼他们那个后期的设计，然后万科这边拿到的这块地。 对，我们正好也是去了解了一个项目，因为确实这个项目目前来说不仅是北京，也是全国第一个100%自持的一个地块，因为确实现在很多人都在关注这个地块，为什么这个地块是100%自持，那以后我要想买这个项目呢，我觉得这项目好，地理位置好，然后开发商品质好，我怎么来买它呢？然后我们昨天也去了解了一下，就这个万科翡翠书院这个自持的一个项目呢，它其实在后期来说它是不对外出售的，它是卖的。 卖的。 对，等于说呢，它 对外出售 是租的， 租的吧？ 对， 对，它 叫租， 对，它是对外出租的，它是最高出租年限是不超过十年。 对， 然后 就一千，我可以跟他签十年。 对，就一千的话，最长是签十年。 对，它最早的时候是和周边的一些像滴滴、小米一些那个周边的一些互联网企业进行合作，就是给员工做一个宿舍。但是后来这个地块其实是因为，它必须要对外进行交易。必须要有对所有人那个进行一个配租，所以说它不能仅对几个企业配租，现在是已经很多互联网企业都可以去买看这个项目。因为我们之前去的时候他还问我你哪个公司的，然后还不必须问我你哪个公司的，然后 还查胸卡呢， 对对对，还让我把我的工牌带过去，然后我就给他看一下，还好还能进去了解了一下这个项目。他以后出租是最高出租十年，然后其实我最关心的还是这个出租的价格。 嗯， 因为我当时问了一下他们价格，确实最还没有出来，但是据统计的话，这个地块的话，像一些别墅产品，还有一些周边的住宅的一些出租的一些情况，可能未来的出售价格，像这种90平米的一个户型出租，整套出租的话，得一个月 2万到3万吧， 两三万，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可能2万到3万、嗯、从周边的一个情况来看， 它也就是现在只是针对企业是吧？ 对，它现在是只看企业，就是不对个人。 嗯， 对。 好的，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海淀的一些这个地块啊，当然这些呢都是一些刚出来啊，或者说是这个还没有入市啊等这些的地块哈、啊，这个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大家如果说有什么样的这种需求，也可以去那边看一下。今天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哈、啊、来和我们进行联络。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那下面呢，我们说一个大家都比较熟的吧，来。说说这个16号线的情况啊， 好好好， 然后另外呢，我们也来说一下海淀区域所途经的一些地铁线周边的一些情况。因为现在比如说大家想买一些房子，可能还是要看这个轨道交通啊。 对对对。 如果地铁比较的好，或者说以后发展就会比较的，大家会觉得就比较好啊。嗯、那现在说这16号线啊，这个16号线虽然我没有坐过哈、啊，这个自从它开了之后我还没有坐过。它的位置大概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 它那个首起站是在那个西苑站。就是在那个北青路北安河这边，就是4号线的倒数第三站，然后就直接可以倒到这个16号线的首站、 嗯、 对，然后它的那个最终站是在那个刚说的是那个终点站，它终点站在北安河站。 嗯， 对，我们也是说想看一下，因为之前我们也没有坐过这16号线，我们也就坐了一下，就是其实这三个地块就是三个地块都是在那个西北旺啊永丰这个地铁站的边上，都特别的近，而且像刚才胡涛说的那个边上很多的那种公交，我们也看了一下，那公交很多都是到西二旗啊西三旗这块，如果在这边工作，在那边工作，在这边住的话还是很方便，而且我们也问了一下，就是从那儿开车到西二旗那边的话应该也是不堵车啊，还不堵车、 嗯、 不堵车的话20分钟就差不多就可以到了。嗯， 对，其实像我们搜狐焦点之前也统计过关于海淀以及北部区域一些地铁的关注度啊，我们也做了一个数据调查，就是我看一下，这边呢我们做了3条线，一个是北京地铁16号线，还有一个是地铁13号线，还有一个是昌平线，这3条线做了一个数据调查，就是大家最关注的，觉得发展可能沿线发展最好的几条线是哪个。然后我们从调查数据可以看出，其实大家最关注度最高，觉得以后发展最好的还是地铁16号线。 嗯 嗯， 对，因为其实就目前来看啊，昌平线和地铁13号线北部段的话，目前发展的是很成熟的一些阶段，比如说像上地一些板块， 上地回龙观呀，还有那个丽水桥， 对，这些板块都是目前来说发展较为成熟的一些板块、 嗯、 但是就以后发展来看，16号线它以后的周边的无论是周边的一些产业聚集，还是说周边的一些人群，那、 嗯、 我觉得个人觉得都可能会比其他的两条线发展的要好一些。 嗯， 对，而且有一个小细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坐16号线关注过，就是16号线它车身的一个宽度还有这个容积率的话，要比13号线还有其他的一些地铁线呢要稍微宽一些，所以说乘车体验也会相对较好一些。 对，每隔一个车厢就是每隔一个车厢是单排座的，就是两个双排，然后单排双排单排，这样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车厢。 嗯， 里边都可以坐， 就是以后慢慢反正就是都会做得更加人性化一些。 对、 然后那我们也来说一下吧，就是16号线呢，你觉得哪些站点相对来说会受大家的欢迎，或者以后发展会比较好？ 嗯，我是觉得西北旺那边，因为我西北旺那个地铁站下来之后，我看这边好多 4S 店，我以后对这个车需求比较高的话，我觉得在那边直接离这个 4S 店近一点，我觉得比较好。 对，但其实我觉得那个从目前来看，确实是西北旺这个区域的话关注度很高，因为这一边聚集了很多的一些高新企业，还有一些互联网公司。但以后来看，我觉得永丰这个地方随着新房的供应的逐渐的充足，包括价格也是严格的控制，然后门槛也在逐渐的降低，未来永丰这个产业园也会为大家承接更多的一些人群。 嗯，没错。然后那现在你说的这些地铁站啊，相对来说就是它周边的这个房价的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行，我给大家说一下周，就是这16号线周边的新房的一些价格吧。先从西北旺这边说，西北旺这边的那个有一个项目叫万科如园，也是万科的一个项目。 对，刚才说的是78000，现在78000一平。 啊，不是，万科如园是9万。 9万啊、哦？ 对对对。然后旁边的那个紫光限价房的话是58000，所以说限价房的优势很明显，已经完全被 PK 掉了，感觉。 他因为他那边的二手房的话也是在55000左右，我们看了一下。 对，这是那个西北旺那边的二手房。 对对，西北旺那边的二手房也都在55000左右。 嗯。 那个马连湾呢？那边你知道？ 马连湾那边应该是二手房，我看连二手房应该是在57000左右。 不是不是，西北旺的话那边的一些二手房的话，其实价格是在75000左右。然后其实在一年前2016年的时候，它最高的价格已经达到了84000。 嗯， 然后因为在2017年大家也知道二手房受限制的比较多，然后价格也是那个有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就目前来看，马连湾区域的二手房价格是在70000左右，然后是去年二月份成交均价是78000，这是去年受那个限购政策影响比较大的一个地方。所以说价格确实有所下降。然后刚才说的是西北旺，然后再说一说永丰这一块。永丰这个这一站附近的一些目前来说新房比较少，很多都是一些而改善的一些豪宅为主，像那个白王府项目大家应该知道，白王府这个项目是去年的时候卖售价是在70000左右，然后首创天悦西山是在78000，然后一方庄园是在55000。这样的一个趋势。然后再往西的话，翠湖科技园一些那个基本上目前来说还没有新房。 嗯， 二手房也没有。 嗯， 就一片荒地那边。 对，那边很多都是一些回迁房，还有一些保障房。 我们这边有朋友问呢，说这个金科的这个金域万科的这个二手房大概是在多少钱？这个一会儿我们给大家搜一下吧，搜一下，然后给您这个看一下。然后还有啊，就是我们这边有人问，就是16号线北段大概是针对哪些置业人群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的。 好，那个置业人群我这边说一下，就像那个之前万科拿的那个项目翡翠书院一样，它这个区域目前定位来说是一个科技社区，就是打造的是一个人文科技社区，未来的话会承接很多的一些创业人士，还有一些互联网企业，一些年轻的一些刚需人群。所以说目前来说，您如果要是在那边工作，比如说中关村新二期那边工作的话，我觉得您完全可以考虑一下16号线沿线，就是昌平北这个区域的一些新房。因为现在来看，确实政府对于房价调控比较严格，对于我们购房者买方是一个很有利的一个。 探寻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 文化带里重走昔日盛景。 我是黄燕， 我是子昂。 2018年每个清晨7:30， 我们都在 FM 107.3 AM 1026， 等待与您的相遇。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 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像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删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碧蓝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碧蓝北京，大写的碧，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40%，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二级转4-5级，阵风7级左右，最小相对湿度10%，最高气温4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前沿的楼盘信息，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这个海淀这个地区的一些置业情况哈。那为此呢，请来了两位，都是来自搜狐焦点的，一位呢是胡涛，你好。 大家好，我是胡涛。 另外一位是星辰。 大家好，我是星辰。 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呢，大家有什么样的这种疑问，可以留下您的这个留下您的手机号，还有您的姓名，留下来，然后这样我们会请专业的律师呢，给大家来打电话啊。好吧，那我们下面呢，还是来看一下今天的安居快讯啊，然后一会儿我们再解决一下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 权威的房产政策，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来关注一下第一条信息。昨天的北京土地市场成交了3宗共有产权住房用地，分别呢是位于通州、门头沟和平谷区，土地面积呢大约是12公顷。3宗地块共计可以提供共有产权建筑，规模大约是30万平方米，可以提供3000套以上的房源啊。这个通州的可能大家会比较的感兴趣吧。 对对对，通州这个是在那个台湖镇，最后是被那个祝总拍得的，拍得他是15.7亿拍得了这块地。然后呢，现在我们这边看是那个售价限价是在那个2.3万一平米。其实周边的新房项目应该就是已经单价破6万了现在。 对，就我之前了解了一下台湖这边的一个新房的一些情况，像台湖银河湾，还有万科翡翠四季，还有一些其他一些新房项目，目前来说单价都是在6万-7万左右。然后这个共有产权房是23000的一个价格，我觉得因为毕竟还是通州嘛，然后这个关注度也会相对较高。而但是就目前来看，台湖那个区域的话，它商业配套不是特别多，然后目前因为通州这不是通州的大部分新房，大家应该也知道，其实集中在台湖这个板块。台湖是承接了很多通州的一些居住人群，然后通州的那个一个规划也是在慢慢的落实，一些街道的规划也在慢慢落实，然后目前来说通州的一些住宅也会面对大家入市，所以说未来这个通州的一些新房项目，我觉得关注度也会比较高。 没错。 然后第二块就是那个平谷的这个新谷街道这块，这是被那个金科拍得的，然后是售价是现价是在那个1.55万。这个大家应该对平谷了解，应该是之前有那个中铁城建的那个唐乐，是 唐悦 纠 正一下 那个唐悦，它是14500一平，也是这个公共产权房，而且但是它那个位置是在山东庄那边，离这个城区特别远。但是新谷这个位置呢，就是在平谷的，应该在平谷算，应该在二环路这块。因为我们家就住在这儿。 哎，那之前那个北京城建唐悦那个项目公有产权房的一个网申比例你查过吗？ 这我还没查过 啊， 这块我还真没看。因为这其实这块我就是才贵了1000块钱嘛，每平才贵了1000块钱，但是它周边的这个配套特别好，因为我家住那儿，边上有那个中医院，还有一个那个西单的一个大卖场。然后那边呢，在那个就是918，你看上平谷的你都知道，上918车站也就在那边，所以说这个贵了1000块钱，比那个山东庄那个公共产权房的性价比高太多了。大家以后可以关注一下这块。 另外呢，其实还有那一块项目是位于门头沟的一个永定镇的一个公有产权项目。这个公有产权房项目呢，未来销售价格是不超过3万，然后最终是被中铁置业给拿到了这个地块。大家如果要是门头沟这边那个置业或者是门头沟户籍的人群，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公有产权项目。然后这三个公有产权项目未来预计可以提供大概3000多套的一个房源，然后可以有效的缓解每个区域的一个住房供应情况。 好的，刚才呢我们也说了，说关于这个通州门头沟平谷区的这三宗这个共有产权房驻地哈，大概这三宗也怎么也得明年才能入市了吧，还是后年？ 对，预计的话最近这拍出来的可能是在2018年底或者是2019年入市。 好的，位于这个通州这块的，我觉得很多朋友可以去看一看。 对，大家可以随时关注，对，随时关注一下咱们的通州的共有产权那个保障房的一个官网。 好，来关注一下第二条信息。那随着房价的下跌呢，换房需求也是重新开始入市了。曾经的目标区域的价格都出现了明显下降。数据显示说，目前二手房的价格呢已经重回了2016年的水平。二手房的均价在317的调控之后，连续9个月稳步下跌，累计跌幅达到了14%。去年12月份的成交均价已经跌至了每平米啊，这个59680元。换房需求呢，也是开始出现在市场上了。 对，其实关于这个，大家可能是想的是这个，我现在要不要换，要不要买房，要不要卖房？其实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双向的，因为现在大部分人都是那种就是改善，就是改善的话是换一个大平米的或者换一个好环境的，都是要先把自己的这套卖掉然后再换一套。但是现在咱们这二手房降价的话，刚18年一个多月吧，现在2月份了，已经又降了5000，对比17年的话还是一直在降。咱们也不知道这个二手房现在是不是已经稳定住了。如果您现在卖的话，但是因为您卖的话，您肯定会想，您马上就是买主马上把钱给您，您好去换您的这您选定的这套房子。但是如果这边给您晚了之后，然后您再去买，这个很不，我是觉得这个不是很稳定，所以我觉得还是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换房时机。 觉得现在，因为现在主要就是还是要先卖嘛，这个卖了之后再买。当然如果说双方都能把时间留得比较的充裕哈，就是还是可以一边卖着一边去定的哈。 对， 但是就要看这个两边的时间能不能给够啊。 对，还要看一下就是你卖这个房子的钱还有你买这个相差多不多，如果多的话，这还是不太建议现在买现在换的。 但是其实啊，背着因为如果你有需求的话，什么时候都是好时机。背着包一边沉嘛，就是你卖的时候便宜了，然后你买的时候其实也是便宜了一样的。所以就是如果有需求的话，还是不要这个又说在等啊或者怎样。然后如果碰上真的自己特别喜欢的，还是可以出手的。 对，而且从那个2018年今年年初1月份和2月份的一个带看量来看，确实二手房的一个换房就是换房的人群也是普遍在增高。 没错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三条信息。即将进入春节假期，不少外地的楼盘呢都敞开了胸怀，迎接外地返乡的这种置业者。对于大部分异乡人来说，工作在北上广深，但还是希望返乡置业，逃不掉的就是两个折叠的这种生活空间啊。平日里在一线城市打拼，年终了呢回故乡团圆，所以呢每年春节前后，二三四线城市的这种返乡置业已经成为了地产营销的一个固定化的节点。当铺天盖地的欢迎回家套路化之后啊，传统意义上的返乡置业呢，真的迎合当前购房人的需求了吗？ 对，一到年底的时候，大家可能无论是大那一些开发商，还是说一些营销公司、地产公司，都倡导了一个就是返乡置业，在基本上在很多楼盘都可以看到这个标语啊。然后这个返乡置业呢，我这边呢给大家说一下，其实它是在2015年底的时候，就是中央财经也是对于咱那个领导小组也是对于咱们这个房价有一定的控制，因为在2015年的时候，大家也知道房地产库存偏高，普遍偏高，然后当时也是为了降低这个那个。就各个一二三线一线二线三线四线城市的一个房地产的一个库存比例，然后做了一个去库一系列的库存的一些政策，比如说那个央行的一个8次的降息，还有一个40多个那个大中小城市的一个限购令的一个松绑，包括公积金啊，还有营业税啊等政策的先后的宽松调整，然后最终导致这个2015年的一个那个限购的一个慢慢的一个解开吧。然后在其实我觉得这个返乡置业的话可以分为三波，然后第一波是对于一线城市的一个房价的一个去库存，然后。这个主要是出现在2015年底和2016年底的这个时间段。这个时间段呢，其实大家也知道北上广深的朋友应该有亲身体会到，这几个区域这几个城市的房价确实出现了一定的涨幅，二线城市出现了一些普涨，然后深圳的房价那个已经跑赢了 M2 增速，然后像京沪啊，其实房价增速也是基本上保持在每月两位数的一个增长，然后在一线城市涨得比较厉害的时候呢，北京发布了那个930新政，还有上海发布了1129新政，然后一线城市的房价也是暂时告一段落吧。然后16年两会也提出那个房地产是因城制策失策，然后一线高位横盘，然后第一波那个房地产去库存也是正式的结束，这是咱们一线城市的一个去库存的一个情况。然后再说一下第二波咱们的一个去库存的情况，是在2016年中旬到2017年初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呢，主要是二线城市的房价出现了一个较高的涨幅，然后三四线房价也是启动了一个平稳的一个涨幅。然后例如像那个大家在2016年和2017年听的比较多的，就是一个楼市四小龙。楼市四小龙就是厦门、合肥、南京、苏州这几个二线城市房价也是出现了一定的涨幅。然后在2016年底的时候，那个也是在调控的限制上，然后房价回归了一个比较理性的一个情况。然后到2017年两会之后呢，其实像二线城市基本上那个也是出现了一定的下跌，然后第二波的一个去库存也是基本上结束了。这其实从第二波开始，我觉得这个返乡置业也是开始为大家所知啊，因为确实也是因为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房价出现了在2015年、2016年、2017年出现了一个较高的涨幅，所以在这两年来看，很多的一些购房的需求开始外溢到一些三线城市或者是四线城市了，这就是咱们的第三波的一个去库存。这个第三波去库存主要是开始于2016年底，然后基本上在2017年初，也就是咱们说的部分三四线城市房价出现了一个较高的涨幅。这部分主要是因为那个房价，因为一线城市房价确实已经过高了，很多人都开始转向于三线和四线城市了。然后大家应该也体会到，就是一说到返乡置业，其实三四线城市很多人的家乡基本上房价不只是三线城市四线城市，可能一些乡镇的一些地方房价也会出现一点涨幅。这就是咱们房价在这2015年到2017年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调控。对。 所以就说我觉得就是 返乡置业吧，可以多方面角度去看哈。 对。 如果那天我们还在考虑，就是说，如果说就是这个您的这老家，比如说正好是赶上那种，比如说二线城市啊，或者相对来说现在比较火的一些区域哈，比如像之前我们说过，像什么四川呐、啊，是吧？ 成都啊， 成都 对, 对， 然后还有一些很多其他的一些地方吧，是可以去购入的啊，因为毕竟那个那边如果以后比如说还想回去，住啊，或者说要那边有一些这种发展呀、啊，还是挺不错的。 对，如果要是您真的是考虑以后可能回二线或者三线城市的话，我觉得您可以尽早的那个在家里面买一套房子，先放着，先上车再说。 嗯、 对、 嗯， 因为那个房价确实那个也是出一个不是很平稳，有的时候可能涨得比较高，然后有的时候也受限购和那个一些其他政策的影响。因为您如果要是您的家乡，比如说二线、三线，现在目前来说二线、三线都是限购的情况下，但是你又在一线打拼，北上广深这些地方交了社保，您可能就没有那个就是一些购房条件去买您家乡的一些房子。然后其实在这种情况下也会出现二线三线城市然后放开一个对外一个人才，就是本地人才的一个户口的一些限制，然后扩招一些大学生，然后在本地那个就业，然后落户，然后买房，这些都是有一定那个调控的。所以说返乡置业的话，我觉得在这几年也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些情况。 嗯，没错。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第四条信息啊，说近期呢，在北京、上海、广州、佛山，还有重庆、武汉、杭州啊等人口净流入的城市，工农中建交啊五大国有的这种商业银行呢，也是陆续试水住房租赁市场，提供的这个住房租赁的这种贷款最长期限呢，可以达到10年，最高呢可贷100万元。这个咱就先不说别的地方哈，咱就先说北京，因为刚刚提到说这个北京也有这种试水，现在是这样吗？ 对，我们之前也是做过一期节目关于这个北京租赁市场的一个情况，然后其实在租赁市场的话，北京也是慢慢的在完善，大家也知道，包括那个现在已经是解决了那个租房的一个上学的问题，在未来也会解决关于租房的一些落户口的一些问题，包括从供应上来看的话，我们今天的话题说的是海淀，就海淀那一块的一些100%自持45%自持的项目，以后全部都会投入长期的一个租赁市场，所以说长租在未来一个情况就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可能是大家所关注的一个点。但其实就会引出一个问题，真的要长租租个10年或者20年吗？到底是租房合算还是买房合算？星辰你怎么看？ 我还是觉得买合算，因为我是觉得买了是自己的，是我是这么想的。 嗯，就很多人其实跟星辰一样的这种想法。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其实从那个我们之前看那项目就是价格来看，如果要是你一个月租2万块钱，然后别墅一个月租5万块钱，一年的租房的成本可能是控制在50万以内，20万到50万以内。 嗯、 然后如果要是10年的话，大概是200万到500万的一个区间。 对对对，因为就是我也是咱们去了之后我也算了一下，如果这笔钱的话，像我还是比较喜欢就是那种生态绿色一点的，容积率高一点，绿色多一点的，我会选择上5环啊6环以外去置业，找一个就是交通方便一点的地方去置业。 对，其实如果要是星辰有考虑到的，可能是以后对于房产的一个就是那个一个买卖吧，就是我租可能以后就是不是我的了，但是我要是买了这套房以后，它就是我的一个固定资产，然后我可以那个卖了它去其他城市找一个那个自己觉得比较好的城市，然后再去居住。但是我觉得呢，如果要是因为它那个项目吧，本身真正的人群就不一样，因为有些人他就会觉得，我就是想那个把房子就买一套房子，然后在那儿安安稳稳的，然后就一直然后在那儿工作就可以。但是有些人群呢，他可能觉得我与其花我的大部分的一些钱，就是把我的资产全部投入到这一套房产里边，那我不如那个先租着再说，先租着，然后租一年一个月花个那个2万5万的，然后一年花个20万50万的，然后我可以把我其他的一些钱做一些其他的一些投资或者一些理财，然后我可以去做一些创业，我可以做我公司的一些启动资金等等这些情况的话，我觉得我个人还是比较倾向于租房这一块的，即使他那个租房成本确实很高。对，因为像他那北五环那块的话，我觉得租金也就顶多也就是个一套下来也就是个7-8千吧，他那儿如果要租2万的话，确实还我觉得成本还很高。 嗯，所以这还是要看人吧，就是有些人觉得说如果租的地方便宜，就比如租房比较便宜的话，那其实租着没有关系哈。但是有人说了，你说这一个月租金就像你说就哪怕7-8千，很多人朋友都说都是我一个月工资了。 对， 那你这样的话，那我 租的呢，我还不如是不是我能凑点首付，我干脆就这个租的这个钱，我就拿它当还月供了。那其实也可以，就是可能还是要看不同人的需求。 对，燕姐，你应该听过，就是月薪五万的那个西二旗码农，平时都在干什么？这个大家应该也就是平时会那个听，经常在网上听到一些段子啊，就说到那个西二旗那边的一些搞研发的一些码农，就码农就是咱们那些科技人才，就是写代码的那些人，对，他们的月薪五万、十万的。然后我觉得像这些人群的话，就是一些高净值人群，然后他们也可以就是拿出自己的一部分工资，然后在就是海淀北部做一些那个租房的一些。就是一些怎么居住吧，而且居住体验也我觉得还不错。 而且那边主要是那边的大型的那个互联网公司比较多，这些技术人才的话，他跳槽的话，其实也就这些公司在这里边跳，而且那边科技园大公司都在那边。这个那边的，就像咱们说万科那项目，他在那住的话，那就很方便了。而且他可能他的同事呢，就是可能就是他的那个以后的创业的合作伙伴呀之类的这种。 所以在那边相对来说都比较稳定吧。 对对对。 啊、那比如说像现在这个北京的这种啊租赁的这种贷款，现在都是可以去实行了吗？就比如说我现在想租个房，那我是可以申请这种贷款吗？还是要看我租的这家人要愿不愿意，还是怎样？现在是怎么样的一个实行的情况？ 是这样，这个关于租房贷款这一块的话，最早实施的是在深圳这个区域实施，已经上线了一个租房贷款的一些流程。然后在之前，紧接着就是北京这边也是中行一直也是在对外声称，也是在建立一个租房贷款的一些平台。但是具体的一些可能是因为细则的一些原因，包括一些北京这边的一些特殊性，所以说目前来说这个贷款的一些就是租赁贷款的一些具体的细则还没有出来，所以说您现在目前来看还 可以等着， 对，可以等着等一下，像咱们那个这五大银行未来关于这个租赁市场有一些试水，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我觉得贷100万，我觉得这数字还确实挺高。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那算嘛，比如说一个月的房租，这个就按一万，咱按高的算啊，按一万块钱，就然后呢十年不是一年的话，那就是十万多吧，然后12万啊，然后呢这个十年的可不就得100万吗？ 对对对，这样算下来其实100万也差不多， 是吧？ 对。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最后一条信息啊。昨天呢，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啊发布了一个关于维护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购房贷款权益的通知。这个通知要求呢，自受理贷款申请之日起，市公积金中心应该在7天之内啊完成审批，审批的时间大幅缩短。那另外，房企也不得以提高住房销售价格、减少价格折扣等方式限制、阻挠、拒绝购房人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7天，我觉得这还是挺好的一件事儿、 对，这个情况的话，那个大家很多人都会遇见过，就是我在公司的时候，我缴纳公积金，我指望着我以后，可能在某个区域买房，我使用公积金贷款，因为公积金贷款大家知道利率都要比商贷要低很多，所以说很多人都会选择去能用公积金贷款，我就用公积金贷款。但是这是对于购房者，但是对于开发商这块来看，他觉得公积金贷款手续要比较于商业贷款来说麻烦比较麻烦，流程比较多。所以说不利于开发商的一个就是资金的回笼，所以说导致很多开发商他就很不愿意去接收一些购房者的一些公积金贷款的一些请求，所以说他很希望购房者去做商贷，因为商贷的话流程比较少嘛，然后放款也比较快，所以说导致了很多项目出现过这种情况。但是呢，针对于这种情况，广州出台了一个公积金贷款的一个审批的一个时限，然后7个工作日，然后大家应该也在广州那边知道，广州之前的公积金贷款审批时间是30天，然后我这边也不仅是统计了广州，还有像北京也是30天，然后成都是5天，然后上海是5天，然后深圳是30天，武汉是30天，很多城市基本上都是在30天和5天左右。然后其实这30天的一个曲线的话，我觉得还是很长的，对于公积金贷款的话，然后广州这边将那个时限减少至7天的话，我觉得对于公积金贷款的一个流程，无论是流程还是时间成本来看，都是一个降低。我觉得，像就是开发商那边也会觉得公积金贷款是一个比较高效的一个贷款行为，所以说对于很多购房者也是一个很有利的一个政策吧。 没错。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安居快讯哈，我们下面来解决一下大家发来的问题。您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这边梁策呢问一个问题，说请按照目前环境的这种限购的政策，有在廊坊市这个安次区的3年的这种社保记录，可以在燕郊、大厂、固安、永清这几个地方买房吗？ 是这样，就是廊坊，你如果要是城区的话，是可以在这些区域买房的。你如果是廊坊当地的社保，因为像永清还有北三县这些区域，都是行政上都是隶属于廊坊的。 所以就说，如果你那边有社保，只是在这个范围之内的，您都是可以去考虑去买的， 对 吧？那这几个地方，你觉得哪儿更好一点呢？相对来说， 其实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房价相对稳定的是，我就个人觉得是廊坊，因为在那个2017年 是廊坊，就是那个它不是廊坊这几个区域吗？ 对， 燕郊、大厂、 公安。对，从去年来看，像燕郊、北三县这几个区域的话，受限购影响比较大，房价下跌也是比较明显。 还是廊坊本市里面了，是吧？ 对，所以说我那个还是比较推荐您可以看一下。 固安怎么样？ 固安那个区域的话，其实它在去年的时候降的也比较多。从价格来看，我觉得廊坊现在城区基本上17,000-18,000，像北辰下路那种项目，基本上单价都是17,000-18,000。像固安那边也是，去年是20,000，现在也是15,000左右吧。然后我觉得你还是可以，因为固安那边目前来说配套还不是很成熟。廊坊的话，它毕竟是在城区里面，配套是相对比较成熟的。我觉得您可以考虑一下，就是您因为是在安次区那边交社保，那边也有一些新房，我建议您可以考虑一下。 好的，反正我觉得啊，就是现在呢，就是大家在买房的时候呢，一定要这个细心、细心再细心哈，然后呢，多多参考，然后多多去看一下现在市场的一些情况。 对，看您是什么需求了。您要是那个工作就在廊坊城区的话，我建议你不要跑太远的地方，还就在廊坊城区里面住比较好，因为廊坊城区的话，目前确实新房还有一些。 没错。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财富大搜索。那明天我们来说一说关于房产方面的其他事情，明天见吧。 闪电结婚，请先帮我找一个好男人，别一个人去幸福不理人。那天你不小心就变成女强人，别忘了是我劝你要认真，无论再忙都要陪我量量心神。 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市立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的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